ก็มาติดยืนสงสงท่านก็วาดชื่อสงสงก็สงหวยก็มาคือวาดเจ้านะจะเหรอยักษ์ไทยก็ฟาดหวยเลยทีนะก็ว่ายักษ์ไทยก็โตแข็งเลยทีนะกำไรต้นหนังเก่าได้ยินท่านก็ยังไม่เคยชื่อสงสงสงหวยแล้วจะกลายชุดละกำไรยินสงสงกับท่านก็มายินนี่ก็สงสงกับสันจีนนะ咁為呢嘢事啦，咁佢咧就係完全啦，適應任何一種嘅法會。咁佢在任何一種嘅法會裏邊咧，嚟到現身啊，嚟到去教化嗰啲眾生。咁啊，呢次雖然咧講話次種種法會都係一種節氣，咁啊向下咧就個別啦。咁啊，究竟佢次啲乜嘢嘅法會咧？嗱，佢畫一切依大菩薩眾會道場，咁啊，凡係呢個大菩薩多嘅地方啊，佛就不能夠啊現呢個小身啊，不能夠涉呢個小乘法啦、啊。咁啊，所以佛呢就現呢個報身啊，所謂圓滿報身，盧舍羅佛啊。咁啊，現大身、現報身所說嘅係心地法門啊！嗱，好似《梵網經》屬於呢個心地法門啊，所謂持呢個自性戒、三罪淨戒都具足啊！咁呢種咧就叫做開示呢個心地法門啊，一定無上妙法係同嗰啲大菩薩而講嘅。佢畫似聲聞及辟之佛眾會道場，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現啊呢個大涅盡現身，咁啊畫咗現呢個聲聞身，就畫咗現個辟之佛身，都係在呢個方便有餘土裏邊啦。咁啊，佛啊，連呢個大涅盡現身，嚟到適應呢個聲聞同埋辟支法，總之係異性人嘅根性。佢畫設轉輪聖王、小王變熟、眾會道場。咁咩叫做轉輪聖王咧？咁啊，即係話等於啦，佢呢個人啊，佢將近咧要做呢個轉輪王。咁啊，佢喺呢個天中咧，就好自然咧有一個輪寶啊，好似個飛機咁噶。咁佢就飛到呢個將近要登呢個顯靈王位嗰個人嘅面前啦，停喺度。咁啊，當時呢個大王咧，佢個心咧就諗啦，佢話聽聞過去啊，凡係呢個顯靈聖王就位啦，都有呢個輪寶啊。在他這個面前出現了，那現在既然我的面前有個輪寶出現，那難道我就來要做這個轉輪聖王？那他的心作念，他就來到決定了，那他就登上這個輪寶的時候，那他在未登以前他又作一個念，他说假设如果我真是啊做显灵圣王，这个轮宝出现在我面前，他最好呢就又绕三集，那么证明呢我做显灵王了，我就要登上这个轮宝。他一作念呢，果然呢这个轮宝就自然地向他这个左右转三圈，那么证明他所的想法呢没错了。好啦，咁佢就登上呢个轮宝嗰次，咁啊嗰个轮宝咧就飞啦，咁啊飞几远咧？咁啊其中咧就有啲分别，咁啊呢个轮王啊就有金银金轮王、银轮王，有铜轮王，就有铁轮王。咁啊如果系金轮王，即系呢个轮宝咧就系金色嘅。完全咧系黄金为体噶，咁啊叫做金轮王、金轮宝。咁啊呢个人如果最大嘅福报啊，佢做呢个金轮王咧，咁啊佢呢个轮宝咧就系金色嘅，咁就统领地天下， 咁問呢個輪寶咧，裝住佢咧，就可以巡視呢個一四天下。咁如果係銀輪王，銀輪王啊，咁就等於話個輪寶咧，亦係銀色嘅。咁佢就統領咧呢個南船部洲、東勝神州同埋呢個西牛河州，就缺少呢個北邊嘅呢個北區盧州。咁佢一登上個輪寶咧，呢個輪寶就飛東南西呢三個州咧去巡視，但係呢個北州咧佢就唔去啦。咁如果係同輪王啊，就只係統領呢個東勝神州同埋呢個南船部洲，只係統領兩個州，有關呢個西牛河州同埋北區盧州咧，佢就統領唔到啦。所以呢個輪寶啊，要飛嗰陣時咧，亦只係飛呢個東勝神州啊，同埋呢個南船部洲呢兩個州。咁如果係鐵輪王咧，其他所謂啊東勝神州啊、西牛河州啊、北區盧州呢三個州咧，佢都管唔到嚇，即係四個州或者三個州或者兩個州或者咧係一個州。咁啊呢種咧就名為啊叫做輪王啦，亦名叫做轉輪聖王。咁呢個叫做小王咧，小王咧就唔係話佢呢個人渺小咁嘅小王啊，小王咧即係冇呢個轉輪聖王個幅度咁大，就即使咧我哋普通呢個人間嗰啲皇帝，咁啊從前啊呢個地球上所有嗰啲國家咧都係君主憲政啊。咁啊，皇帝咧系最大啊！我哋中国旧时系有皇帝噶啦，历朝都系皇帝。嗱，咁啊，外国啊，亦都好多国家系皇帝，英国系皇帝啦，西班牙都系王朝啦，嗱，日本都系王朝啦，好多好多国家咧都系王朝啊，王嘅威势系最大啦。咁啊，但系点解啊，称佢为小王咧？小者。即是冇呢個轉輪聖王咧咁大個福報，所以譯名叫做粟山王啊，好似揦一扎粟米咁啊，揦扎粟米，所以佢一散咁就散開啦，咁啊當然滿地啊，東南西北前後左右處處都散開曬，都有啦。咁就譬如呢個世界上啊，呢、這個地球上嗰啲皇帝咧好多，咁啊現在世界上根據呢個聯合國報告有130多個。起碼都130多個國家，有好多仲未入會嘅啦。咁啊，現在入會入聯合國嘅，加入呢個組織嘅只係130多個國家。咁啊，其中好多都係仲係呢個皇帝嘅憲政嘅。咁啊，所以嗰啲皇帝咧，喺呢個地球嗰時啊，東南西北每一個角落，所謂現在五大洲啊，都有呢個君主憲政嘅國家。從前啊，更多啦。咁啊，多到好似乜咧？好似哪吒粟米啊，散開到處都有一樣。所以我哋普通呢個人間嗰啲皇帝啊，就叫做粟山王，即是我哋普通嗰啲小王。咁啊，見熟見熟咧，就係講呢個普通嗰啲皇帝啊嘅見熟，就係佢嗰啲家眷或者咧佢嗰啲親人。佢話：畫師擦利及婆羅門長者居士眾會到場。咁啊，擦利啊，就係黃種，係黃種啊。嗱，咁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咧，就係黃種啊，係擦帝利種。咁啊，印度咧，通常啊，舊時所謂呢個獨裁嘅時代咧，就分為四個種姓。咁啊，最高嘅就係黃種，即係擦利種。咁啊，其次咧就係文中所講嘅婆羅門種。婆羅門種咧，佢譯名咧叫做嗰個聖瑞啊，即係呢個梵天咧降生啊。梵者清淨也嘛，咁啊，佢就喺呢個梵天咧降生到呢個人間，咁啊稱為咧叫做聖瑞，叫做婆羅門種姓。咁啊，呢個種姓咧。最多是做乜咧？做呢個傳教師，呢、這個種姓咧最多啦。或者咧做呢個朝廷嘅大官， 除咗黃種之外咧，咁啊呢個種族啊，呢個系統咧，可以講得上咧係最高噶啦。咁啊有一種咧叫做商貫啊，即係呢一個種姓咧就專門咧係做呢個商業嘅經營呢個買賣嘅。咁啊最後嗰一種咧就叫做善種啊，善種咧即係好卑微噶，男嘅就係做奴啊，女嘅就係做婢，即係妹仔。可以講咧，一生到呢一家，佢就注定佢咧係抬得起頭噶啦。咁啊，從前咧仲有一個時期啊，咁啊佢哋出街咧要擔一支紅旗，咁啊左手擔個紅旗啊，右手啊揸個鈴鈴，咁佢一出門，別樣佢可以唔帶啊，呢樣嘢佢要帶，咁啊擔支紅旗，搖個鈴鈴咧咩事咧？即是告诉人家我是善种，那请你们不要碰过来、啊、即是那些善种和那些贵族不能够平排坐，不能够平排这样行的。而且还有一条法律，如果这个善种他一个不小心，不要说碰到这个婆罗门种，碰到这个刹利王种，如果这个太阳当空将要斜西啦，咁啊，梗系有个影啦。如果呢个善种出街一下唔小心啊，踩到呢个贵族人嗰个影啊，嗰、那个人影啊，都要判死刑嘅。咁你话旧时嗰种嘅先制独裁咁紧要噶？咁啊，就因为啊，佛在世嘅时候，印度嗰种嘅环境咧，所谓贵族呢、這个。分野咧好大，咁啊贫富啊嘅距离咧好远，咁啊所以佛咧先至自己咧去参究一下，点解咁唔平等？咁啊点样从呢个唔平等里边啊而得到呢个平等咧？咁佢就自己参究一下咧，因此佢就出家啦。出家之后佢悟道啊，所以佢一成佛。他就讲啊，他说奇哉奇哉啊，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咁啊一切众生都有佛嘅德相，咁啊提倡四圣平等，所以凡系佢嘅弟子出家，咁啊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而且以呢个戒，以受戒啊。为他这个先后的次序，不能够说你是王总、啊、那你就行先，你就坐 坐在首席、啊、这些是善种、啊、那你就坐在后面坐在一边不行，因为佛性是平等，我们如何能够证得这个佛性呢？你就只有靠自己的修养，不是靠这个外表的阶级观念。所以后来呢就有几句话，他说四河入海啊，都同一咸味啊，前后左右的河水，你流到个大海去啦，仲边至有啲河水嘅形式啊，都俾个大海融化咗啊，都变成呢个咸味道啦。佢话四河大海都同一咸味啊。佢话如果四圣出家，所以好多人明啊，法师啊，咁啊四圣圣章啊，圣你嘅圣尘啊，圣河啊。究竟属于边啊？姓先，睇下我有冇份得噶，系嘛？其实我哋中国百家姓，何止百家姓啫？唔止百家姓啊！咁我都碰到好多嗰啲姓啊，连我自己都有阵时都未曾啦吓、啊、听过。咁我喺夏威夷啊，有人入排位啊，你都姓姓刘，楼梯嘅刘啊。咁我真系未听，我第一次听到啊，姓刘啊，楼梯嗰个刘，有一个姓薛啊。即是承接大小功德法事那个接嘛，即是迎春接福那个接嘛，我又是未听过，都是第一次啊。真的香港有没有人姓刘，有没有人姓薛，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么中国就何止百家姓，很多百家姓以外啊，普通人没人听过啊。那么法师就这么四圣出家，喂，我有没有份的、啊、那么中国人不止四圣啊嘛，所以很多人误会啊。其实这个四圣呢，就是如我刚才所说， 印度那个阶级的观念咯，好紧嘅，分为四个种姓，刹帝利系王种，婆罗门咧系贵族，总之啊做呢个前导师，做呢个大官。咁啊，第三咧做生意嘅都好啲啦，做生意啊。第四啊，自然种。咁啊，呢四个种姓呢个阶级啊，画得好清楚啊。所以佛就提倡所谓四姓出家，不管你系王种，乃至最低微嘅贱种啊，都同名释子啊，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无所谓贵贱，因为佛性平等，人人成佛呢系同样嘅机会，你只要用功，都有呢个成佛嘅机会。咁啊，現在啊，畫師、塔利、婆羅門，咁就包括其他嗰兩個種姓啦。咁啊，長者咧就一定咧係要年紀大，又要有財富，又要做大官，咁啊又要咧有啊佢嗰種嘅德學，總之一切。眾人呢見到佢呀、啊、都要尊敬呀，咁先至為呢叫做長者。咁居士呢，咁呢個居士呢好多人仲係未懂㗎喎。咁你哋坐上各位啦，今晚我哋阿本善法師呀同我同一行呀，前個講堂兩個出家，咁其他都係居士呀、啊。不管係男居士又好，女居士又好，咁通通呢都名为叫做居士。咁但系呢个咧就普通嘅天夫，但系其实咧做一个居士啊，都唔系容易啊。嗱，咁我咧就今晚咧略为咧提一提，所谓居士者咧，起码叫做清心寡欲，系一个居家修行之士啊。咁啊叫做居士。所謂居士者咧，中間加幾個字，乜嘢叫做居士呢？係居家，即係住喺屋企，即係冇出家咁解。佢唔係話真係住喺屋企都唔出門，即係佢冇出家，佢冇剃頭。咁啊，居家學道之士，咁啊叫做居士，包括咧清心寡欲。好啦，咁啊呢個目標好鮮明。咁就叫自己，大家你就問一問啦，你係唔係真正做到清心寡欲啊？係居家修道之士咧？咁啊呢個咧就係原則上啊呢個居士嘅身份。咁啊，但係現在咧就唔理啦。總之你冇剃頭，唔係做我哋和尚咧，等於話個個都係居士。呢個係普通嘅稱呼。咁但係一定咧。是要居家修道，起码要皈依三宝，咁或者受咗五戒，或者受咗菩萨戒，咁或者初十五食斋，或者食八关斋戒，啊或者咧食长斋，即系咁样咧，就叫做同呢个居士呢两个字啊，有多少的贴切啦？咁如果唔系咧？就但有居士之名啊，咁变成冇居士之实，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啊，大家咁啊听过呢个道理之后啊，咁啊当然慢慢嚟啦吓，唔好急啦。咁啊，如果你曾经啊系皈依三宝，受咗五戒或者受咗菩萨戒，而又食啊每一个月几多日斋期或者食长斋，咁啊恭喜啦，系一件最好嘅事，系一件你自己好啊，唔系我好啊。而你咁样去做咧，系你自己对佛教有所认识，而系你自己咧呢个福德智慧嘅增长。咁啊，不然嘅话咧，我哋就慢慢学啊，或者皈依三宝，或者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或者我哋每一个月啊，点几日自己食下斋期，咁你就要慢慢嚟学，希望能够做到咧吓、啊、一个名副其实嘅居士身份。咁啊，居士咧有男居士，有女居士，印度话叫做优婆塞啊， 咁啊，中国话佢就近似南，系南居士，就叫做优婆塞。点解佢就近似呢？即系佢接近三宝。如果佛在世之时咧，就接近佛，咁啊近似啊嘛。接近佛咧，咁啊侍奉佛。呢个男子嘅学佛者，咁啊叫做近似南。如果女子咧，佢哋优婆夷啊，印度话佢哋优婆夷啊，咁啊中国话咧佢哋近似女，即系女子发心学佛，咁啊侍奉三宝，咁啊叫做近似女，咁啊所以男居士或者女居士，你哋想适合你自己嘅身份，咁啊一定咧就要受三皈依。或者咧受五戒，咁啊五戒啦，你又可以唔需要完全受嘅，好似五戒有一条唔好饮酒啊。咁啊，假如你系做烧酒生意嘅，或者你自己做酒啊，唔系话净系代理添嘛，啊直情你自己开酒厂，你自己开呢个酒房，咁啊而你自己咧做酒嘅，咁啊点办咧？咁呢条戒，咁我点样走咧？我又唔能够为受呢条戒，连啲生意都唔做噶，啊咁你就唔好受呢条。咁我点样唔好受咧？嗱，咁啊法师问啊嘛，嗱边个法师受皈依或者受五戒？前五戒冇问题噶，咁佢咪一条条咁读啦。第一条佢就乜嘢戒？你可以谂一谂啊，唔使急，你谂清楚先。嗱，第一条不杀生，你谂下得唔得啊？如果你认为呢条戒咧冇问题。咁你就话可以，法师问你可唔可以？可以，等于话咧冇问题啦。啊，咁啊第二条佢就不邪淫，第三条叫做不偷盗，第四条不妄语，第五条佢就不饮酒。佢每一条个法师读俾你听咧，都要问一问你噶，唔系勉强噶。你谂下啦，系呢条我受唔得噶，咁你就唔惊啊。你就唔惊，总之法师问啊，佢有权问啊，但系你答唔答应咧，你有自由权啦。你认为呢条戒咧，我真系我好难受呢条戒啦，你就唔惊啊，唔惊啊，即系你冇份。等于话五条咧，你受得四条啫。咁如果再读一次，咦，谂下呢条都好似唔系几对啦，我唔能够做啦。啊，你又可以啦吓 ，shut your mouth 啊，啊，咁啊你可以啦吓。咁啊，念闭口真言啊，你唔惊？咁啊，唔惊啊，即系法师问。咁你唔惊啊，即系冇答应。咁啊，呢条你亦冇受到啦。咁啊，总之五条戒中啦。如果你五条都冇问题，咁就叫满分啦，即系圆满啦。啊，五即系五个单位五条啦，你都接受晒啦。咁就叫做满分嘅优婆塞。或者咧係優婆夷，即係滿份嘅男居士，或者滿份嘅女居士。咁我有一條係唔得㗎，你冇聲啊，即係冇受咧。咁就叫做多份，即係超過半數，但係又唔夠幾圓滿。咁啊，即係咧，只係少咗少少啫，仲係屬於呢個多數啊。咁啊，叫做多份嘅優婆塞，或者咧。是优婆夷，咁如果我五条中只受得两条，或者受得三条啊，咁啊叫做小份。如果你受两条得五分二啊，咁就叫做小份嘅优婆塞，或者咧系优婆夷。如果五条我只受得一条嘅法师，都欢迎啊，照样欢迎，咁就叫做一份优婆塞啦，叫做一份嘅优婆夷。虽然你冇受四条啊。你只要五条中受一条，对之唔受咧，真系功德无量。每受一条戒，你只要唔犯啊，每一条戒都有好多嗰啲天龙护法、天神嚟去拥护呢个受戒者。咁啊，即使一条都系功德啊，五条就更好。咁啊，一条咧就叫做一份嘅优婆塞，或者一份嘅优婆夷。咁呢種呢就係決定呢個居士嘅身份，你一定呢要盡量啦吓呢個名利啦唔好咁重。咁所謂隨緣度日啦， 要向住呢个三宝，咁样咧就唔失咧你呢个居士嘅身份啦。咁啊，千万就唔好咧，啲啲啲啲啲啲啲人哋未曾讲三句，你就叻过佢，咁啊变成咧就失咗你呢个居士嘅身份。咁啊，总之在呢个居士嘅身份嚟讲，你要扶持呢个三宝，你要扶持呢个道场，凡有法师讲经嘅地方，你只有扶持，唔好咧破坏。凡系有佛堂嘅地方，总之系正式嘅三宝殿、三宝嘅地方，你要扶持，唔好咧破坏，要保存咧你对呢个三宝嘅尊敬啊，咁啊先至名为叫做真真正正嘅居士身份。咁乃至或是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嘅众会道场。咁啊，涉嫌佛呢，所谓嘅种嘅慈悲啊，唔单话及于呢个人类，亦都及于呢个天龙八部鬼神嘅异类。嗱，咁我哋如果读过孔老夫子嘅教咧嘅书啊，就知得，我哋孔老夫子啊，所谓啊都唔知话几多千嘅弟子，常常跟住嘅都有，但呢个弟子唔系个个都后生嘅。好多老人家嚟，意思即系话咧，所谓有教就无类啊，佢只系有呢个教导，你边个嚟佢都教，但系佢冇分呢个老少，冇分呢个种类，就等于话真系咧平等教学啦。咁啊，佢哋有教就无类啊，咁啊佛嘅慈悲啦一样。或者可能啦吓，孔老夫子啊，都跟到呢个佛法嗰种平等嘅心理咧，佢发展啊，佛嘅慈悲都系一样，唔单话及于呢个人天啊，亦都及于呢个异类，所以包括呢个天，咁啊天人啦，包括嗰啲龙，咁啊龙咧，本来咧都系一个大福报嘅众生啊。做到龙都唔容易啊，有龙啊，不过我哋普通人见唔到噶，佢有佢一种嘅环境啊，我就不能够话睇唔见啦，我就否定佢啦，好多嘢见唔到噶，但系我哋家下都有机会见到噶。咁啊，龙咧系一个大福报嘅众生，但系佢有佢嘅业障啊，佢有佢嘅业障啊。咁啊，佛经里边咧有种叫做大鹏金翅鸟啊。咁啊，大鹏金翅鸟咧，吓、啊、佢大到咧，唔知几多游群啊！佢能够用佢嗰对翼啊，咁啊一拨就拨开嗰啲海水，嗰啲海水两边分嘅。咁啊，嗰啲龙咧，多数就住喺海底嘅，龙宫系喺海底嚟噶。咁啊，佢将嗰啲水一拨开咧，佢就以呢个龙为食啊。佢就常常咧，将嗰啲海水拨开，嗰、那个大鹏金翅鸟嘅嘴一张。將住嗰條龍咧，好似我哋食面咁啊，一條一啜咁啊，落咗個肚子噶啦。咁啊，嗰只龍就不勝其煩。咁啊，佢又有神力，可以將我啲水分開之前嚟將我哋食，即係等人冇得走。咁啊，有一次咧，佛就講經啊，講經咧，講講下嗰啲龍就嚟啦啊！我話世尊啊，佢話你有大慈悲，咁啊，你要救下我，就嗰啲龍子龍仙啊！咁佛问你有咩问题呢？佢话别啲问题就冇，我就可以保护自己。佢但系有一样嘢咧，佢话嗰啲大鹏金翅鸟啊，嗰啲翼啊大，佢能够分开嗰啲海水，等于话睇见底啊。咁啊见到我哋啲龙子龙仙啦，一条条龙咁啊担嚟食。佢话世尊啊，你有乜嘢办法啊？救下我哋啦！咁佛谂下佢得，冇问题。佢即刻剥件袈裟。佢话：嗱，我俾件袈裟你，你就翻去剪开佢。一龙只有一只角噶嘛，佢话你剪开我条袈裟咧，剪咗佢一条条啊嘛，就绑响你只龙角嗰度。佢话嗰啲大鹏金翅鸟啦，就食你唔到噶啦。咁啊，嗰条龙话都唔够喎，你一块袈裟几大啫？剪咗几多条？啊，就得仲方便，佢话就剥丝啊，即系一条条叉佢啊。嗰啲布系用嗰啲丝或者用嗰啲线织噶嘛，条条啊。总之我呢件袈裟俾咗你， 你翻到边一条条掹出嚟，将佢拆咗佢，每一条龙角上边啦，绑一条袈裟线，得啦。大鹏今次嘅料咧，亦都冇法子啊，可以害得你到啦。好啦，嗰啲龙就听话咯。果然大鹏今次料睇见佛嗰件哇袈裟嘅威神咧，佢失咗威啊，食唔到嗰啲龙咯。佢走嚟同佛讲啦，佢话世尊啊，佢你就大慈悲啦，你系大慈悲啊，咁啊救咗嗰啲龙子龙孙。他说你有没有想到我没得吃的痛苦啊，那么家变成我没得吃，我家下来找你啊，那么你又怎样导我，你怎样令我饱呢，就这样得更简单，那你不要吵，你小安无错啊。他说我每天那些弟子朝头早吃饭，以后中午吃饭，他说我出席啊，七粒变十方，你所有的大鹏金翘鸟啊都不会发生问题了。所以我哋朝头早同埋中午过堂出席嗰阵时啊，都要念几句咒啊。佢话大鹏今次了啊，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金露的色充满啊。咁啊，第一句咧就同大鹏今次了咧说法啦，啊，七粒片十方，你唔使惊。咁啊，乜嘢叫做罗刹鬼子母咧？唔关呢个题目，咁啊暂时保留，下次有机会再讲吓。咁啊，所以咧，我哋每一个动静啊，都系你啲众生啊。咁啊，渡到呢个龙，你亦都要渡埋呢个大鹏金翅鸟。所以你就包括呢个天同埋呢个龙。咁啊，其他嘅八部啊，好似鬼神啦、啊。啊、有一种叫做独角神啦，同埋呢个大蟒蛇啦，咁啊一共咧有八个部落，咁啊人非人，人就系我哋人啦，非人即系畜生啦，畜生就不，我哋冇人叫佢做人啊嘛，咁啊非人，非人即系唔系人，唔系人咪即系畜生啦，终会到场，咁啊佛咧亦都咧。所有呢个人、天、龙、八部、畜生，咁啊佛嘅慈悲咧都普及到啦。嗱，咁啊，所以我哋明白呢啲咧，佛经里边啊好多嗰啲护法神，咁啊呢个天龙八部咧就系属于咧呢个护法神。所以我哋每一个道场啊，只要佢移法，我哋唱诵要移法，我哋讲经说法要移法。我哋每一个同志大众啊，冇呢个打斗，冇呢个斗争，咁啊亦都咧要移法。咁啊，如果一切事都移法咧，咁啊真真正正嗰啲天龙八部啊，佢都拥护你啊。其实我哋每一个道场啊，所谓呢个上空咧，如果呢个道场一切移法咧，呢个道场嘅任何一个道场嘅上空咧，都好多天龙八部咧扶持呢个地方噶。不过其中啊，最紧要咧就系呢个指路人要有道心啦，咁啊领导嘅阵时啦，亦都要以身作则啦。所以就算每日啦，所谓呢个殿堂佛寺啊，呢个一板一眼啊，呢个唱诵啊，都要咧敲得愉愉快快，要唔好慢，亦都唔好太快啊，一定要敲得咧愉愉快快啦，一字一句要念得清清楚楚啊，咁咧。嗰啲龙天护法善神欢喜啦，咁佢咪拥护你咯，拥护呢个道场啦。咁如果呢个道场里边啊又唔和气，啊或者咧是非又多，咁嗰啲龙天八部善神佢都烦恼啦，佢就唔护呢个道地方嘅法啦。咁成呢个地方咧就唔能够兴隆，所以呢个护法善神啊，在佛教嚟讲咧，都系占有一个。好好嘅地位，因为佢就叫做外父，即系喺外边咧嚟到扶持三宝，喺外边咧嚟到扶持呢个佛法。佢话次于而是种种嘅众会，以呢个圆满音而大雷震，咁啊佛咧就能够观机说法， 佛呢得到呢个语言嘅陀螺嚟，佛得到呢个清净嘅舌口音，所以佢能够随方化道啊。因为当时印度有五印度，东南西北中，咁啊其中嗰啲舌话咧都有多少唔同嘅难啲。咁啊印度我哋中国咧，你话你讲潮州话，我一句都唔懂啊。如果你讲福建话咧，真系挨冻到啊，一句都唔识啊。啊，你讲国语咧，咁我啲原则上咧都可以听得100%噶啦。如果你标准嘅国语，应该咧我冇问题啊。咁啊，旧时嗰啲讲国语嘅法师咧，我都做过好耐嘅翻译，同佢翻译啊，佢讲经我帮佢翻译，冇问题。啊，你话呢个法师讲福建话咧，我真系冇得办法，我一句都唔懂啊。唔好话叫我翻译啊，我一句都唔懂啊，点翻译啊？嗱，咁啊就系我哋自己中国人。唔好话迁州过省啊！你就广东自己，我系广东人，你就广东啊！咁我喺三藩市咧，嗰啲啊法咧讲四句话，真系我听咗一两段嘅啫。嗰啲乡音重到咧，我真系听唔懂啊，听唔懂啊！啊，咁啊，所以变成咧自己一个省系呢个州里边嘅人都唔通啊，何况你第二个省咧就更加唔通。就因为未曾得到呢个语言陀螺嚟嘅，所以你就唔懂啦吓。咁啊，佛咧能够得到呢个语言陀嚟，所以佢圆满音说法咧，咁啊可以啦吓。任何嘅民族，佢都听到佛讲经嘅说法音声啊，都好似乜啦？好似每一个人都觉得啊，佛咧唔系同其他人讲啊。佛呢是专是为我一个人讲的，所以一千个人坐住听经，每一个人呢闻佛只是一种音声，即是佛用一种音声说法，但是这一千个人所得的领悟呢个个不同，每一个人都好似佛啊，专门为我一个人讲啊，今日啊听得真的好欢喜啊，心情好开朗啊，佛今日好慈悲啊，是为我一个人而讲的。咁呢啲就佛嚟讲咧，就系佛呢个圆音普遍啊，所谓一音说法都以类等解。咁啊，佛咧凡系所说法有咩功能咧，有咩嘅作用咧，就能够令到呢个文化嘅人咧可以精醒啊，觉得自己咧响呢个世界上咧都系醉生梦死啊。的确咧系混混沌沌咁一个人，咁啊原来听到佛说法嘅音声咧，以往嘅错误唔谈啦，现在就认真啦吓，要改正啊！从今以后自己啦，发心啊，受持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或者出家，受呢个比丘、比丘尼戒。所以佛说法嘅音声啊，佢就咦大雷震啊！你话个天突然间加行雷啊，真系成个人惊噶！突然间个轰一声咁啊，闪下电！你话屋企冇人，定系自己一个有阵时都会惊噶。咁所以呢种咧，就系、呢个雷震嗰种咁嘅声音啊，能够令呢个人咧好似好惊觉咁样。佛说法嘅音声都亦复如是啊，可以警觉。所谓呢个执迷不悟嘅众生啊，咁啊令佢咧觉悟，所以话咦大雷震啊，咁啊随其拗欲成熟众生，咁啊随佢嗰个心事，佢应该系属于大根性，抑或系中根性，抑或系小根性。咁啊，都每一个人咧，随佢呢个根性唔同啊，都能得到咧成熟，得到咧增信心，或者令佢嘅信心增长，或者令佢善根增长，或者得到解脱。所以话随评价，随一切人嘅喜爱，佛咧所食嘅饭都能够成熟佢。咁啊，乃至善入于涅槃。嗱，咁啊，有啲人咧，真系咁喎，佢享事咧，好似唉，有咩奇啫？佢即使唔话你左手左脚啊，有乜了不起啫？佢响唔响度冇问题啦。啊，等到你真系唔响度咧， 佢知道你係寶啦，冇咗佢真係唔得。好多都咁嘅人噶，好多老豆唔死咧，係呢個死老鬼左手左腳，等到佢死咗啦，弊啦啲錢，好多嘢真係要靠佢噶。咁佢話曬自己老豆啊嘛，明知自己係壞蛋噶啦，都係自己生出嚟噶，佢點都幫你噶，點都幫你噶，係你自己得，佢都唔想丟架噶嘛。即係你有咩問題發生咧，佢就拼咗命咧去幫自己。但係普通朋友啊，或者親戚啊，咁啊真係差得遠啊，差得遠啊，呢個肯定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有咁嘅心理。咁啊，佛亦係一樣啊。咁啊，覺得啲眾生咧，你如果長住世間啊，你永遠響度唔喐咧，覺得冇乜稀奇。咁冇乜稀奇咧，佢就唔生個尊敬心啊，反而生個輕慢心。所以亦有好多時候咧，佛啊要入滅。即是所有那些有缘的众生呢已经到尽了，那么剩下那些顽固刚强的呢，那么怎样呢？就是入灭，即是入灭盘。那么入灭，入灭盘呢，指着这些顽固刚强的人觉得呢，哇，以后呢没有机会再亲近佛了，就算怎样自己做罪业都没有人家呢再教化自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生学法发心咧，喺我佛经嘅显现度研究，发心咧个学佛修行，所以佛咧再世度呢个有缘人，咁啊佛咧即使系入灭去世，亦系咧度呢个有缘人，因为有一类众生啊，佢要睇到佛入灭，咁然后咧佢先至得道嘅，所以或者寺院啦入于呢个涅槃。咁啊，向下咧，仲有一大段经文噶。咁啊，由于呢个时间已经系到啦，咁啊，下个星期二咧，系再同各位结缘，念咧呢个退心，冇一念嘅懈怠之心，咁啊，表示自己啦吓，系永远啦吓，都系站在呢个学人嘅地位嚟嘅发心啦，去学佛法。个意思，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咁啊，呢个就结文。咁啊，意思呢个虚空界尽咗啦。咁啊，当然亦都冇众生啦。咁啊，我哋梗系有虚空，就有我哋人类。唔好讲其他嘅畜类啦，净系讲我哋人啦。你话我哋边一个人唔系生存喺呢个空间噶？人人都生存喺呢个空间，咁啊有虚空就有我哋呢个人。咁啊，加连虚空都尽咗啦，就当然就冇咗呢个众生界啦。咁啊，有众生界就有业障，呢个系一定噶。每一个人都有佢嘅业障，只系轻重或者咧系善恶唔同啫。咁啊，有众生界就有业障，咁啊，如果众生界都冇啦，当然业障亦都冇啦。咁啊，有业障就一定系有烦恼啊。咁啊，嗰啲业障咧系从我哋自己呢个烦恼嗰处生起嚟噶。咁啊，既然业障都冇啦，当然咧就冇咗呢个烦恼障。咁啊，烦恼障都冇。业障又冇，众生又冇，虚空界亦都冇。咁我呢个行愿啊，到呢个时候咧，先至系尽。咁如果反过嚟咧，系我此随何都无有穷尽啊，即系虚空界未尽。咁有众生啦，咁有众生就梗系有罪业。有罪业就梗系有烦恼，咁啊，既然有众生有罪业有烦恼，我哋行菩萨道嘅人应该要做啲乜嘢工作咧？咁啊，只有咧发愿啊去度佢哋，所以我呢个心愿咧都无有穷尽啊，而且咧年年之间我要发呢个心愿，而且身与意。这个三业呢时时啊发这个心愿， 都无有疲厌啊，等于话无有呢个闲怠之心。咁啊，就第八种咧，常随佛学嘅意愿咧，就已经咧系讲完。咁啊，在呢个十种大愿王之中，不管咧前后任何一种意愿啊，佢都系咧叫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要以佛，要以法为榜样。咁啊，亦都咧要以众生咧，是为自己发菩提心的目标。若是我们常随佛学，或者常随法学，那么自利就成就了。而我们亦都要精进，要度那些苦海的众生。所以十大愿王呢，不离自利利他，但是其中呢，自利呢亦都咧好重要啊！咁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嘅学佛嘅人啊，就有两个问题咧要打破。第一个问题就唔好俾呢个穷苦或者呢个艰难啊嚟到退咗自己呢个道心。咁啊，一定咧要常随佛学，要常常学。第二个咧，我哋一个修学嘅人，最紧要咧，将呢个我见啊，咁啊要睇得开啲。如果呢两个问题咧，大家能做得到啊，咁啊肯定呢个人道心咧就唔会退啊。咁啊，其实我哋读书人啊，唔好话学佛，要想成佛，就算你研究佛学啊，唔系一件轻松嘅事啊。如果冇时间，即使有時間，你沒有這樣的恆心毅力呢，都不容易做得到啊。那麼我們學佛的人呢，不過都要認真呢，要嚴謹一些。其實研究普通的學問啊，亦都何嘗離得開這個精進啊。那我們讀過這個紅皮書的人啊，你應該知道人之初裡面呢，中間有幾句話好好的。他说头言良就是瑞次古，彼不教的自贫。